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一节嘅台湾黑白讲，轻松讲下系嘛，咁啊乜都讲下啦，咁啊讲今日主题讲下台中好多人，唔系台中啊，台湾好多人嚟到咧就话唔知拣咩城市好啊，咁今次我哋揾下我同阿老温长住台中嘅， 系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， 咁另外有位台湾代表啦，咁啊 Maggie 啦，佢就系台中人，但喺台高雄翻工嘅。 对 对，咁就老温都熟高雄嘅，因为佢太太系高雄嘅。 系 咁啊，台北我觉得就唔需要多介绍噶啦。我谂香港 好多人都熟噶啦， 我去台北食嘢啊，香港朋友带我去食噶，佢仲熟啊嗰啲餐厅。咁所以台北唔需要点讲。咁我哋今日主题讲下高台中啊，高 中南部嗰啲啦，城市啦。 咁啊，你哋两个分享啦，我先走先啦。 咁啊，唔系嘛。 咁啊，点讲起先啦？咁啊，讲下 Maggie 讲先啦。 系啊，佢而家喺高雄， 而家先真系高雄350万。你觉得高雄跟台中最大分别是什么？ 最大的分别哦，其实我小时候都在台中长大，那我到高雄哦，有一个东西不习惯，就是觉得高雄的店怎么那么小。 哦， 哇！因为听说台中的那个餐厅啊，店是称为是浮夸系的餐厅，这样 浮夸的餐厅。 对，哦，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以前啊，就是吃饭啊、喝茶，我都很快乐。然后餐厅还有什么喷水池、游泳池啊，到高雄哎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发现就是这个餐厅这方面就是让我哎有点不习惯。哦，这当然也会带到饮食的部分啊。饮食的话，中部咸一点，南部就甜一点，对，连肉都是甜的。 听唔明嘅，听得明嘅， 解释一下啦，即系类似阿 Maggie 佢嘅意思就系台中即系食嘢方面啦，就系比较咸少少，咁啊中南即系南部方面嗰啲咧就可能就甜啲嘅，带甜嘅。其实呢个都可以解释一下嘅，因为以前咧台湾要出糖嘅，即系台糖好出名啦，即系台湾制糖啊嘛。 咁啊冇咩？ 吓， 而家冇嘅咩？ 而家都有。咁但系咧，已經好以前種蔗田啊，好多都喺南部嘅，其實，尤其是台南嗰度。咁啊，嗰陣時就係糖業好發達啦，同埋賺好多錢嘅嗰陣時喺南部，所以啲人咧就飲食咧，第一就係偏甜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嗰陣時糖好貴。咁如果你啲嘢落多甜啲咧，人哋會覺得哇呢度餸好值錢喎，咁甜嘅咁樣嘅。我聽聞啦，呢啲好似以前南部人咁講嘅，咁變咗啲嘢就好甜下嘅。譬如舉個例子喺台南，我哋最出名食咩？食咩嗰叫咩伊麵嗰啲啊，即係叫做咩一隻魚叫咩？嗰只好似鰻魚咁樣噶。 鳗鱼 系嘛，即系炒鳝啊，鳝啊，黄鳝嗰啲啊，鳝鱼伊面啊，吓咁就炒完出嚟一碟之后一劈啦，即系一劈咁样嘅，结塌塌嘅，但系甜埋埋嘅，系有啲人食唔惯咧，觉得哇甜品嚟嘅呢个系嘛咁样嘅，咁其实就唔系，佢哋当地口味系偏甜， 我敢食 偏甜，即系以前嘅年代，人哋记得偏甜嘅话就系哇高等菜嚟嘅呢啲咁样， 对， 值钱啲噶嘛系嘛咁样嘅，吓呢个解释一下，大概类似。咁头先阿 Maggie 有解释讲到就系高雄同台中嘅分别就系啲餐厅大细啦，台中其实因为佢比较后期发展啊，所以。唔似高雄咧，好早期已經發展咗，所以佢哋地方即係可以新開發的地方冇台中咁多嘅，即係台中最近呢幾年就發展得好大嘅，所以變咗佢有啲餐廳咧，好多嗰啲咩旗艦店啊嗰啲咧，譬如可能開頭喺高雄發跡嘅，或者喺台北發跡嘅，但係嚟咗台中咧，就即刻整間旗艦店啊，特大嘅，因為可能新興地方就起啲餐廳會大啲咯，呢個我都有同感嘅，因為之前最明顯有個例子，有一間意大利餐廳喺高雄發跡嘅，咁開埋名都得噶啦，嗰、那個叫做博多伊啊，博多伊， 對對對， 你應該有聽過吧？ 有， 博多伊，其實係高雄開始上嚟嘅，但係高雄咧，我去過間鋪頭咧，嗰間本店好細間嘅，即係。二三十個位咁樣咧，逼即係好逼嘅下嘅。但係台中呢間咧係三層樓嘅，係啊，每一層樓接近我諗成100個位， 即係有成兩三百人同時用餐，即係好大間嘅，即係所以呢個分別好大咯。嗯， 不過呢樣嘢又可以講話，如果你諗住拍拖咧，約會女仔咧，唔好喺台中啊。 點解？ 因為你要位隔太遠啊。哦，有時講嚟，喂，點啊？食乜嘢啊？ 我唔夠親近啊！你先 唔夠，唔可以坐咁近嘅。哦。呢个要注意一下，即系台北拍完拖先来台中住啦。 咁咁啊，几特别啊，系咯。咁仲有咩咧？有咩高雄？ 高雄， 高雄，高雄， 高雄的哪一方面？ 或者我自己讲下我感觉啦。其实，因为我太太又系高雄人啦，咁我都成日去嘅。每一个月啊，个月领我就会翻去嘅，成家人翻去嘅。咁最大分別就係咩呢？其實佢因為始終都係比較冇台灣咁新，即係個城市呢 台中咁新， 係冇台中，冇台中咁新嘅。咁但係佢其實都規劃得幾好嘅，我覺得。即係佢優點就係、是、啲路好直好闊嚇，咁、人又少喎、啊。而家其實即係人口慢慢流失，慢慢流失嘅，咁所以都舒服嘅。其實我覺得高雄，但係千萬唔好即係夏天去咯。夏天又真係火爐咁嘅，一出到嚟咧，哇，仲熱過火爐啊！即係唔想出街嘅熱度嚇、啊，即係最大一個問題咯，就是、真係好熱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同埋高雄我覺得咧喺嗰度消費就平過台中，好多嘢都平過台中嘅。咁如果有啲網友或者朋友想了解多啲，即係。台灣傳統啊，比較本土啲文化咧，其實南部係多好多嘅，即係南部譬如台南啊、高雄啊，咁你見到好多比較係真係台灣本土嘅嘢嚇，即係我哋所謂嘅本土派啲嘢都係集聚點都喺高雄啊、台南啦、啊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尤其是台南係一個比較古老嘅城市嚟嘅，咁好多嗰啲好多好古舊嘅建築物啊，幾廿年啊。可能有啲上百年嘅建築物都有㗎，即係好耐㗎啲歷史。 古老得嚟，成條街都係紅燈喎。 係咩？台南啊？ 台南唔係好一條街好多紅綠燈，佢冇天橋㗎嘛。 哦，係係。 冚唪唥紅綠燈嘅咩？係由呢度去嗰度停紅燈，停到你發問㗎。 係。咁 太單行到紅綠燈。 對對。 係。 天都發瘋。 咁而家比較我反而覺得熱鬧啲係應該係台南喎，反而即係熱鬧過高雄喎，感覺上。 嗯、 比较热闹， 比较热闹。 台南好像比高雄还热闹，感觉上。 其实人口数高雄比较多， 高雄还是比较多， 高雄还是比较多，因为高雄还是台湾第二大城市。 嗯， 这个对， 因 为但是呢，因为台南哈跟台中一样，大家都比较集中在市中心这一块、那高雄的话，就是。都很分散、所以常常很多外地来的朋友说：“你们高雄怎么平常都没人啊？路上没人，捷运没人， 路上都没什么人的。 不过这些人口统计只是户籍上的人口，其实流动人口很多都跑到台北工作啊。 对，台北还是最多。 即系人口统计虽然话数字可能比 佢户籍都系高雄， 户籍一到投票啊咩咧，咁佢哋翻翻晒高雄投票。但其实平时咧。可能有一半人已經喺度， 即係唔住喺高雄嘅，好多 係咯，即係呢個，所以有時數字啲嘢咧，未必 準確嘅， 分得過嘅。 咁因為可能最近台南即係觀光事業又搞得幾好咧，佢本身規劃有啲古蹟啊，有啲美食啊，有啲幾唔錯嘅其實。因為以前我有個朋友都問過我，佢喂去高雄玩啲乜嘢啊，咩好玩？我真係諗唔到玩咩嘅。高雄真係諗拗曬頭嘅。 去睇一個美麗島站咯， 美麗島站係咯，可能咩西子灣嗰啲咯，睇嗰啲浪啊嗰啲咯， 中山大學啊。 咁但係真係值唔值得就係咁樣去一趟高雄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都解釋唔到點有咩好玩咧？其實，但係於台南我講咗好多啦。台南咩赤崁楼啊嗰啲啊吓，美食啊，就有啲海岸啊各样啊树屋啊，其实几多嘢睇下嘅都吓、所以变咗我嘅感觉就系观光事方面比较热闹咧，就喺台南比较多啲。高雄反而系慢慢我感觉冷清咗嘅，有少少吓、比较宁清啊，一点感觉。 对， 有一点哦。 嗯，它比较，我真的觉得它就是大分散掉了。 所以一个话题就是，譬如一个香港人来台湾，就很多香港人朋友来台湾，他第一个要选就是到底住哪里。但是你来到台湾，你要拣住哪个城市，台北市好啊，咩桃园啊，或者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其实 你会觉得怎样拣好啲啊？你会觉得怎么选呢？ 我觉得是看每一个人的需求。例如，我就会问说，你这次来到台湾的话，你是想要交通方便，交通方便，还是注重子女的教育？这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别。如果要交通方便的话，还要分哦，你要自己开车，还是说你要搭交通，公众大众交通？这样子，那如果是要搭乘大众交通运输的话，可能就是台北跟高雄，毕竟这两个地方有捷运。那台中的话呢，它其实也不错，但是可能就要搭公车。那我就会觉得，归类我会觉得比较适合有开车的人哦，因为有开车的你住在台中，第一在市区方便，第二你要往北往南都很方便，因为你在中部嘛，所以台中这块我会非常建议大家。那如果有子女教育来的，还要看他哦，你的小孩哦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注重他身心休闲呢，还是要注重他读书要很认真的？很认真的话往台北送。对，那如果你要让他有 那边名校比较多，名校比较多， 对， 台北的名校多。如果你要逼他读书就带他 去台北。如果要快乐的童年哦，中南部都很适合。对，所以就要看大家的目的在哪里，来台湾想要享受哪一类的生活。 如果做生意呢？做生意又点呢？ 做生意的话，也要看是哪一类的生意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说，会不会台北哈生意比较好？但是你要想一下，台北竞争也大。所以其实我觉得 租金也贵， 租金也贵哦。所以其实基本上只要方向对，你在哪里做都可以。 即系举例嚟讲啦，即系譬如如果你想做民宿呢啲生意，或者做啲观光事业嘅生意，话唔定中南部会唔会适合啲？ 台北都唔可以做民宿啦， 台北系咯难啲咯， 佢直头 咁因为比较郊区啲嘅话，第一成本低啦，第二就系比较有啲观光点可以接近啲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可能会唔会中南部做呢方面嘅生意会好啲？ 可能就要潭附近啦、啊、苗栗啦、啊， 系都可以嘅。 南投啊，唔系苗栗啊，南投 系 南投啊， 嗰啲系咯。如果譬如举例做民宿嘅话，就比较适合啲嘅。咁如果你系做贸易公司，咁可能真系台北方便啲嘅。因为台北佢可能展览啊嗰啲场所又多，咁啊资讯啊各方面买嘢各样方便啊，啲可能外国啲客人嚟台湾，去到台北都可能方便啲嘅，即系接洽啊各方面可能会好啲咯。咁中南部就比较可能未必好适合即系贸易方面，都唔系冇。我而家本身喺台中都系做贸易啦，本身。咁就睇你做边啲行业。 咁你劲啊嘛。 咁唔系，咁我嘅贸易就唔一定。大部分是做外销的，我是做内销的，其实。即是做内销的话，你可能要找一个地方。我点解找台中，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佢去台北近个零钟就到了。去台南高雄又近又是个零两个钟。即是啱啱在中间。 即是 Maggie 讲嗰样嘢囉，因为中部南北都 是。是啦。变咗你如果你做内销的生意，咁你变咗你去边都近囉。即是会咁样嘅。所以要根据即是好似 Maggie 头先讲嘅，根据你做咩行业再去揀。去选择咁样， 咁咧，以我所知啦，好多台湾人即高雄人咧，应该话佢哋就会走晒去台北打工噶。 系， 但系呢个 Maggie 你会走去高雄打工嘅咧，咁特别嘅，为什么这么特别咧？爬到高雄打工，因为很多人都从高雄往北走嘛。 其实这边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说台北吼步调很快，那你薪水会高一点，但是我想了想，租金也高了一点。那我虽然留在高雄吼，虽然步调慢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你在高雄。你好像大家步调是慢慢的，你好像比别人快一点，你机会就多一些、所以我觉得竞争比较少。当然生活的品质我觉得也比较好啦，就是不会那么的紧凑哦。其实很多香港人也跟我分享，要从香港到台湾来，就是因为在香港的生活太紧凑了，想要来台湾稍微放松一下。那其实我觉得我选择没有选择台北，而选择去高雄，一样是这样的道理。台北生活太紧凑，我在南部可以放慢一点步调。 系， 这样不错。 不过而家台北其实感觉上都越嚟似香港咁嘅步调噶咯，有阵时我觉得过马路啊嗰啲都系走得好快下噶，其实连闪嗰个红绿灯都短啲噶，可能系啊，感觉上即系又系人来人往嗰啲咯，成条街好多人过马路咁样咯。 因为我去台北啦，去亲都星期六日嘅。 啊 即是我有时讲波啊呢日子呢，我觉得一落到地铁站哇唔慢都系人，我觉得好烦。 係咪就咪就越嚟越似香港嘅感觉囉。 所以我越嚟越鍾意去台北。 所以即係如果考虑嚟即係移民嚟台湾嘅话，即係都可以考虑下呢一点，即係如果你想同香港生活唔同，即係改变一下， 輕鬆啲嘅，或者中南部或者東部都唔錯嘅，即花蓮啊、台東嗰啲咧。 即地震、颱風第一個嚟， 哇！好刺激噶呢啲，幾好玩噶，係咪先？想感受一下地震嘅感覺，咪揾花蓮、台東一定正嘅。其實每幾乎每個月都會震一下嘅咧，大小嘅問題嘅啫。其實 止唔止啊？ 唔止添啊！ 可能每天都有， 對啊， 每天都有啊， 日日都有， 大大小小而已啊。 咁啊刺激喎，咁就 上去睇下嗰個咩地震。嗰、那個咩咩 統計嗰啲啊， 中央氣象局有個地震嘅，日日都有 嘅，日日都有嘅，大大細細都有嘅， 即係好細。 哦，咦，咁啊幾好喎呢個。 我一生人第一次遇上地震就喺花蓮， 係 我就係我嗰陣時去旅行，1988年去旅行，咁啊全台兜咗個彎啊嘛。第一次遇到地震喺花蓮，嚇到我死咁就係，咦驚，跟住衝落去個大堂度喺酒店沖緊涼啊，仲要係，突然間要跟住即刻衝落去大堂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服務生就話咩事啊？地震啫嘛，咩事啊？ 不過其實台灣地震就好普遍嘅。 當然而家 嘅嘢啦，因為基本上佢而家建築法都有規定噶嘛，好多樓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內震唔知幾多級咁樣噶啦。基本上原則上都安全咯，我覺得係 OK 嘅，唔使咁擔心嘅咁樣。 咁、通常我都同人講嘅。地震就冇咩繼續瞓覺啦，因為咧小地震就冇有事啦，大地震都死梗啦， 都走唔甩嗰只噶啦，係嘛？走唔甩啊！ 大地震搖到座樓都冧啦，咁你走去邊啫？ 都係嘅， 所以通常係咁講嘅咩？ 对，所以一般我也建议大家，如果选房子的话，大概选十年内的，哦，因为那个法规逐渐在修正那个建筑的法哦。到后面，哎，都会 耐震的那个 耐震系数都比较高 哦。咁啊系，即系买新啲嘅楼咯，意思即系要 即系租啦， 系啦，买又好，租又好，都要注意咯。 不过我住紧廿几年楼， 系唔好稳阵嘅。你台中经过921嗰啲咧， 921都唔冧，我 都唔冧就应该好少会冧整冧噶啦。 但系拍震伤咗佢咯，已经。 O K 嘅系。 咁啊唔紧要啦，即系我都系咁讲啦。台湾最恐怖嘅唔系地震啊嘛，系条马路啊嘛，马路死的人太多咧，地震那个真的是小问题啦。 不过讲又讲，我想请阿 Maggie 嘅，因为请阿 Maggie 有嚟上节目啦，咁啊问下你喺高雄咧接触嘅人啊，同喺台中啲人嘅感觉有冇咩分别咧？就是接触在高雄的人跟台中的人。 我觉得。接触的人群的话，其实，欸，高雄的人他是比较更友善一点， 更友善一点， 更友善一点。我之前有一个，欸，一个刚好也是香港朋友这样，那他就说，欸，他有一次呢，他就从，欸，他是讲他台北跟高雄的经验，他说他有一次一家人然后要去找一个饭店在台北啊，他们找不到，就在路边看啊看啊看，欸，没有人理他们， 哦，没人帮他， 他们只好自己问一下，Google Map 一下这样子，然后最后终于找到了，他说很辛苦。可是一到高雄咧，他们就站着看啊看啊看，哎，每到一下下就有人来问他说，哎，你是不是在找路啊？去哪里啊？然后带你去这样子。 哦，这么热情， 热情就是带你去，然后他就，哇，被感动到了。 哦，即系南部嘅人比较热情， 对，越南部越热情这样。但是台中的话，我怕我讲出来大家觉得我在自夸，但是我觉得台中的美女比较多。好山好水好出美女这样。 这个很明显啦，而家咁系咪先讲紧自己啦，系咪啊？ 我自己不好意思讲，但是我觉得看一看这种感觉，而且台中女生也比较 会打扮这样。但其实在我觉得在台中跟在高雄的那个人的感觉都是很舒服的，距离都是比较近的。 系，不过我都要平反一下，因为我太太系高雄人。高雄人都有啲靚女噶，其实系冇问题嘅呢个。 不过咁我讲翻我当年拣东海读书嘅时候，都有当时有成绩，其实我有拣东吴嘅，东吴喺台北。咁即系不过我真系台北读，因为台中读即系两样，我二选一。后来我选台中，其中个原因就是我感觉台中美女比较多，哦，所以 我你都认同啊。 Okay. 认同嘅，认同嘅。阿Jenny就一个台中美女啦。 系，不过南部咁啊，因为即系之前嗰几集有讲过咧，即系台湾即系唔同地方嘅女性啦，咁啊，好似南部啲女性嘅皮肤都比较可能即系深色啲嘅，即系比较黑一点感觉。 我们太阳大。 南部的， 南部太阳大。 但系你去那边好像没感觉有晒黑的感觉。 好像没什么黑户在这个工作。 真的吗？ 是啊， 躲起来 都躲在办公室里面 了、 啊哦、太阳下山才出来。 对对对， 了解。系咯，即系即系分別。不過我講翻我自己感覺啦，即係我都喺台灣生活咁耐啦，咁啊成日去高雄啦，咁我就覺得高雄人咧，可能即係咪呢幾年咧，即係景氣即係唔係咁好咧，好多感覺上點講啊，越嚟越好聽啲講，越嚟越節儉咯，即係唔係咁中意使錢啊，越嚟越慳錢啊，越嚟越節儉啊。 哦，節儉。 係，即係高雄嘅、嗯，即係佢哋使錢嘅態度咧，唔似即係台北啊、中部，即係好、哦、即係應該使啊使點，唔係㗎，佢哋好慳嘅，係真係好慳嘅。譬如你睇下啲路上啲車啊，幾舊嘅可能都有喎，即係佢覺得揸得到就唔想去換新車啊，或者即係投資或者又少咗咧喺高雄感覺上。 所以如果做生意嘅高雄嚟讲就比较困难啲， 会困难啲嘅，真系会困难啲嘅。即系你想赚钱，佢哋唔系咁舍得使钱有可能。即系我嘅感觉，即系纯粹我个人嘅。 我觉得， 你同事会吗？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，有可能会，但其实 有可能 其实南部的人，好像台南、高雄的人，其实他们是。不得不说，根据统计来说，他们也是非常有实力的。 哦、 其实他们舍不舍得，或者说他们是 不会说他没钱啊？ 对，他 有钱也都好多人嘅。 看事情这样子， 哦、 对有些事情，像其实高雄很多还不错的餐厅或什么，其实大家会是很舍得去赌、 嗯。 所以其实当然跟台中、台北比起来，是真的会有差 哦。但是他也是，我觉得有点看类别。 嗯， 有些只要你类别对的话，一两个月就爆红。 哦， 嗯，对， 即意思都是即系南部高雄台南，其实有钱人都好多嘅，基本上好多嘅，只不过佢即系某啲平常嘅消费唔系使咁多钱，但如果有啲特别啲嘅，即系好需要啊或者点样，可能就比较容易使钱咯，即 系。咁如果我讲到高雄咧，我肯定冇两位咁熟啦。咁我一年都系去过两三次嘅啫，最多，因为我都同高雄都有生意合作， 有个客喺度嘅。 吓，我有个客就喺高雄嘅，咁都要落去见下佢咁。我有阵时发觉捷运冇乜人坐啦，首先咁佢班次越嚟越疏啦，咁搞到都有，就系、是、搞到好似好逼咁咯，其实就冇乜人咁嘅。咁但系我觉得奇怪现象，我行喺街上面咧，十室九空，间间铺头都 闩埋门， 开唔开门嘅，仲惨过台中嘅。台中其实已经俾人咁讲噶啦，话你台中啲铺头都唔开嘅。喂，但系高雄仲严重， 仲严重 嘅。我觉得那个陆生啊，我偶尔会去高雄嘛，陆生呢些商店都关门嘅，都 很多， 不然就招租啊，这些，我觉得。 唔系仲一个 很萧条呢样嘢， 系啊， 嗯， 仲一个现象好特别噶，人哋话唔系话即系，譬如嗰啲买楼啊、投资房地产咧，最好就投资嗰啲捷运站啊、地铁站附近啊，一定赚硬噶嘛。但系你到高雄咧，反而系唔同噶。你中正路嗰度咧，嗰一带咧几个嗰啲捷运站咧，周围啲铺头闩晒噶，系啊，一系就出租，一系就冇人行噶，即系。哦几特别嘅现象咯，所以如果系真系当其时有啲人系针对有捷运站附近投资嗰啲咧，可能真系好大镬啦，系啦，即系呢个就几特别咯喺高雄，那个捷运站的附近真的也是没什么人，没什么商店， 这真的蛮特别的一个现象。其实也有几个香港人跟我反映过这个问题，说我就看到你们那个美丽岛站啊，哇，那两个捷运的交叉那个 是啊， 一定涨，他就买，他说放了三年，怎么也没动静， 啊是啊、 对，所以其实。高雄人这个买房或什么之类的，这个选项真的是蛮特别的。 对，跟好似同一般嗰啲地方唔同， 其实 不太一样。 我觉得系最主要佢哋，因为都唔搭捷运嘅。 嗯， 佢捷运喺我楼下嗰个鬼事啊！揸车嘅咁，捷运系可能系香港啊，或者台北会有， 即系人口密集好多嗰啲。 不过台北而家都濑嘢啦，咩新庄嗰啲乜鬼嘢都死晒火啦。 哦，系 外流人口比较少的关系，我觉得，所以而且高雄路又很大条， 很大条啊。 哦，所以大家 都 开 车 啊，骑车，反而捷运的使用量真的就 咁啊，真系讲起呢样嘢，我次次揸车落高雄咧。唯一感觉最好最方便就是真的路上没什么车的。咁你停车呢好多位可以停㗎，好舒适㗎，慢慢停都得㗎，你唔係点识揸车嗰啲呢，要停都好方便。 即係人少咗。 人少咗，同埋啲路阔啦。 同埋高雄唔使停红灯㗎嘛。 高雄不用提红灯的嘛？ 耶、 啊 yeah, 啊，是要的，大马路要的， 大马路要，大马路要的，这才是重点。这是游龙桥。 哇，又有网友系住高雄嘅，真系好抗议嘅。 不能乱交，不能单行、哎，每一个红绿灯都要停哦。 即系呢啲讲嘅少啲，因为有啲高雄识左转啊，嗰啲机车嗰啲， 哦系系， 高雄识左转啊呢啲。 现在警察会抓了 啦。最近听我捉得几严下，其实最近 抓得很严。 对呀、啊，现在警察会抓了啦，所以我们不能。 唔系都要守规矩嘅， 即系嗰啲系讲笑啊， 讲笑啫，其实系危险噶，真系危险噶，因为我见过几单系真系睇住佢撞噶好多。是好好危险的，呢个千祈唔好做呢嘢。咩闯红灯啊，有啲譬如咩红灯右转啊嗰啲呢，真係危险嘅。试过好成日见到。 其实我话冲唔冲红灯嗰啲啦，所以任何法例我哋都唔应该去犯啦。 啊、 即係害己害人啦，总之就有时揸车添啦，害埋人添啦。咁但呢个头啊最严重嘅问题啦，呢、這个我哋讲都冇用㗎啦。咁啊，即系讲翻高雄啦。所以系咪因为人口外流啊？咁所以咧，路嗰啲萧条啲咧，是不是人口外流啊？就是那些人都往外跑，所以人我去那些地方，那些商店都不见，都没有， 都没开的， 很冷清，真的没什么人。 嗯，高雄的商店，其实高雄人哦，他们是非常的怎么讲挑的，只要这间店哎不太 OK。很快就没有人了、 哦、 很快就倒了，但是如果有一些、欸、好的店的话、欸、大家就会去、 哦、 然后大家为什么路上看起来那么萧条、哦、因为高雄天气很热、 哦、都不想出门、 欸、我们都在里面，但是反而你看那个晚上或是说比较阴天的时候外面都是人、 哦、是 对、 哦、是啊，这个讲起这个呢、 哦、 高雄有一个很出名就是那些夜市都很发达的，其实、哦、夜市的、那个、 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、 有几个大夜市是都不错的，我觉得即是规模啊规划都不错吓、 嗯， 咁呢啲详细将来我哋都可以讲下嘅，即系每个地方嘅旅游景点啊，或者都可以讲下。咁头先讲个高雄，我都想补充一下嘅、嗯，住高雄都有个好处嘅，其实可以近啲去一个景点系非常正嘅，就是、去垦丁，去垦丁很近，对不对？ 去垦丁系两个小时就， 即系两个小时就到。如果你台北去垦丁咧、嗯，哇，山长水远，去咗成半日啦以上，系咪先？但系高雄咧，譬如高雄住一晚，跟住佢再垦丁咧，就比较近啲。同埋真係好靚嘅肯定。 咁咪嗰時我哋有個 group 有話台北出發四個幾鐘頭去到肯定㗎，啲簡直係亡命飛車。 唔係呀嘩。 佢話四個幾鐘頭囉，我哋咪嘩你亡命得咁緊要。肯定全程超速啊。 好似好好危險。 根據嗰個限速佢係冇可能四個幾鐘 頭。咪囉。三四百公里長喎。 高去到屏東㗎啫嘛，嗰個高速公路。咁、啊、之後再落去。 再要接兩個鐘 㗎。七十啊定點樣 㗎。再接兩個鐘 㗎。咁所以你點計你都冇可能四个几钟头去到，咁佢系真系四个话四个几钟头，咁即系全程超速啦，违法噶，记住。 不过讲起高雄咧，之前好似有个网友佢移民过嚟咧，佢话咩？佢本来谂住去高雄好好嘅，但系好似佢觉得拣错咗地方啊，定点啊？系嘛？佢觉得。 其实不是高雄，可能台中台北都很多识呢啲喎，嚟到台湾先发现后悔。 系咩？ 唔系应该都唔停止高雄。 佢好似话之前听见到嗰啲高雄，好似哇拍到好靓，好繁华，讲到好正 大城市，呢个大城市嘛，高雄，他们就来到就觉得什么感觉不像大城市，住下来之后。 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真的跟香港跟其他比起来，真的是非常 差异很大， 休闲步调很慢， 只是一个外表。 对，虽然它是陆海空都有，但是真的就是哎，这样。 它硬体设施不错了，可能即硬体方面咧都做得好齐全嘅。其实佢哋而家建设新嘅嘢都唔少嘅。听讲最近有一个最新要会引进一个样就系无人驾驶巴士，就喺高雄落地嘅将来系啦。 重大 嘅。而家试噶啦，系啊，试紧噶啦。咁佢之前有一个叫做轻轨嗰啲，而家都已经运作紧啦。 系，我知道。 虽然系唔系咁多人坐啦，基本上连捷运都冇人坐啦，系咪先？以前捷运我记得好似开头唔知三四五节车噶，而家缩到唔知两节定三节嘅，即系好像两节三节那个捷运真嘅，越来越小了，对不对？哦，等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了，哦。 对， 我知道要等十几分钟，我试过。 系啊，因为真系唔系咁多人。 等班地铁等十几分钟真系攞命。 真系唔系咁多人。 低峰时间啊，现在尖峰时间也可以三分钟一班啊。 咁俾即系大家网友啊、听众参考一下啦，系啦。咁将来仲有好多城市可以比较一下嘅。 咁啊，我要耐唔耐邀请啲唔同朋友？而家之后我哋都多啲邀请翻啲台湾朋友讲下啦，唔好净系我哋香港人讲啦。 系系系，或者唔同地方嘅台湾嘅朋友啦。 咁啊。今日好多谢阿 Maggie 嚟啦，谢谢你啦， 谢谢， 以后多啲嚟啦， 以后多啲嚟啦，咁啊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倾啦，拜拜， 好，大家拜拜。